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亚马逊领导力准则之要有硬骨头。亚马逊在美国公司里面是家非常奇特的公司，其中一点就是非常强调并且高度宣传它的领导力准则。亚马逊的领导力准则一直以来都是大家研究这家企业的重点，并且有很多人还专门写书论述。按照杰夫·贝佐斯的说法，这些领导力准则也是成就亚马逊的秘诀。亚马逊对领导力准则的态度绝不停留在口号上，在亚马逊的每一天，每个人，无论层级高低，也不管工种是否相同，都需要熟练掌握并且运用领导力准则，他们是用来指导日常工作和交流的基础。另外，在招聘的时候，亚马逊的每位面试官都需要针对面试人检查这些领导力准则。一个技术上需要进一步加强，但是领导力准则突出的人，比一个技术上很强，但是在领导力准则上表现得乏善可陈的人，更容易被亚马逊接纳。亚马逊的领导力准则是否真的如贝佐斯所说，是整个公司成功的灵魂呢？我觉得这是见仁见智的说法。但是探究这些领导力准则和准则背后的实际意义，有助于你理解亚马逊这家企业表现出来的一些与众不同之处。今天啊，我就来说一条领导力准则，即敢于谏言，服从大局。它的官方解释是，领导者必须能够不卑不亢地质疑他们无法苟同的决策，哪怕这样做让人心烦意乱，精疲力尽。领导者要信念坚定，矢志不移，他们不会为了保持一团和气而屈就妥协。一旦做出决定，他们就会全身心地致力于实现目标。这个翻译啊，从信雅达上来说是差了点，但是作为亚马逊的官方翻译应该是最准确的吧。从字面上来看，这条领导力准则还是比较难理解的，因此我先引用下面贝佐斯在亚马逊里面对员工做的解释。大体上，贝佐斯的要求分为了三部分。一，领导者必须能够不卑不亢地质疑他们无法苟同的决策，哪怕这样做让人心烦意乱，精疲力尽。领导者要信念坚定，矢志不移，他们不会为了保持一团和气而屈就妥协。这一段啊，往往是最容易理解的。在亚马逊里面，所谓的领导者并不是指有领导职务的人，而是亚马逊的全体员工。也就是说呢，亚马逊的每一位员工都必须有坚定的信念，能够敢于说不，坚决说不，绝不随便因为要维持一团和气啊，或者维持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等而违心的说是。二，一旦做出的决定，他们就会全身心地致力于实现目标。这是第二部分啊，他的意思是服从大局。写得很简单，但是呢，解释同样的多。这里的意思是，一旦一个决定做出来了，哪怕是讨论过程中存疑的一方，也需要从现在开始，完全地聚拢到决定上来，全力以赴地执行决定。三，而贝佐斯特意强调的第三点，其实并没有出现在这段文字里。或者你也可以将其理解为第二点的一部分。这个第三点是说，当一个决定做出并且执行了以后，最后的结果如果是失败的，那么参与执行的所有人都应该重新检查审视这个结果，但是绝不允许当初啊，如果听了我的就会怎么怎么样的言论存在。那么我们来详细看一下这几点都反映了什么。贝佐斯啊，给他自己挑选了一个 S team，这个团队由亚马逊里的一些高管组成。挑 S team 的原因是，贝佐斯希望这个队伍里的人对自己实施这条领导力准则。贝佐斯相信没有人是天才，所以呢，一旦要做重要决定了，大家都要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当然，所有这些观点都要基于合理的理由，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喜好。贝佐斯觉得办公室政治是非常浪费公司时间和精力的，而为了维持上下级之间的一团和气，从而不愿意说不，进而造成决策的失误，对于一家公司来说要付出的代价很大。因此在亚马逊，贝佐斯不喜欢也不希望大家因为办公室政治而失去了对真理的追求。与其大家忙碌于维持和领导的关系，不如每个人都致力于对真理的追求。这样一来，一个重大决定在做出来前就会被反复讨论，从而尽可能避免或重大或微小的失误。贝佐斯对 S team 中每个人的要求也是完全基于这样一个原则的。这个准则的第二部分是，一旦参与项目的人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讨论，或者通过讨论达成了一致，或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作为最高决策者，在大家互相不能说服的情况下，拍板做出了一个决定， 那么在这之后，所有人都必须全力以赴地执行这个决定，而不是说有些人啊，因为自己的意见看法没有得到实现，从而开始偷懒敷衍，或者在决定已经做出的情况下，对外界宣扬自己的不同看法，进而给外界造成一种不团结的印象。也就是说，一个决定一旦做出，就要求不存在异类和不全力以赴的情况，造成不团结的言论和行为都是违反这个领导力准则的。第三部分也是特意强调的一个部分，他是说这个决定的做出既然是集体反复讨论的结果，那么即便最后证明这个结论是不成功的，大家对这个事情的检讨也应该仅限于就事论事，公司里绝不允许把做出结论前个人的不同意见搬出来并作为幸灾乐祸的理由。这三条内容放在一起啊，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亚马逊的一种做事风格。亚马逊对市场的反应速度是非常快，非常有效的。我们都可以看到，一旦市面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亚马逊相对于其他大企业来说，往往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非常迅速地做出反应，而且这种反应很多时候都极为准确。和其他公司对比，亚马逊所发布产品的成功率就可以非常充分地说明这一点。此外，亚马逊同样可怕的地方在于，这个机构一旦做出了决定，那么整个公司的机器就会被全面开动起来，不折不扣地执行决定。这不像很多公司存在的官僚做派啊，被否决的一方给决定采纳的一方添堵。那这种执行方式对一家大公司来讲是非常值得赞扬的，集中所有的资源，没有分歧地执行下去。一个庞然大物一旦开动了这样的机器，对于竞争对手来说就很可怕了。这条准则的最后一部分还彻底杜绝了所谓秋后算账的做法，这种做出决定以后啊，大家一起承担责任，然后就事论事的进行改进的态度，是有效杜绝办公室政治的好方法。贝佐斯作为一位卓有远见的领导，提出的这条领导力准则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地方。一家企业大了，官僚味儿就出来了。我们大凡能看到的企业，从 IBM 到微软到谷歌，其实都无法避免官僚化。亚马逊则在最高领导层上通过贯彻领导力准则，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大公司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贝佐斯的确做到了很多公司都没能